12月1号星期五骚动音乐 ,12 月咯。咦你攞咗呢个。 去 你去咩呀 好兴奋啊今个礼拜。 你早几日已经去完 了。我去咗成个礼拜。 你上早几日已经打完 call 了。 我今晚又去去嘅应该。早两晚听完 idol, 今晚再听多次原装正版嘅 idol。 唔同 feel 啊！即刻 再攞嗰啲荧光棒出嚟，去咁样啦！ 祝你玩得开心咯， 开心啦！ 除咗金光都唔知有咩好讲，除咗祝你玩得开心啦！ 你冇粉啊？ 冇啊！ 你自己唔去啫咩？ 冇钱啊！ 你自己忙啫嘛，忙住赚钱啫咩？ 冇时间啊！ 我呢啲快乐系要用金钱堆砌出嚟，好可悲嘅，你知唔知啊？ 唔紧要，起码你有钱堆砌快乐啊！你谂下啲冇钱嘅人点算？冇钱又冇快乐，你想堆砌都堆砌唔到啊！ 唔系啊，快乐完之后冇钱就唔快乐。 嗱，咁啊，预告下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咧，六点至七点咧，又嚟到呢个月份嘅第一个星期五啦，所以就有呢一个骚动音乐 系啦， 现场迷你音乐会嘅重温听到， 同样都系为大家带嚟一啲嘅快乐， 好开心， 冇错。咁啊，听日咧仲有呢一个嘅视像版本会喺呢一个港台电视31播出啦，就喺呢个晏昼嘅一点到两点嘅。 咁而今日就可以听到今日全男班嚟嘅， 嗯。 我睇下数唔数得到先，阿林根数唔数到？ 我考你啊，我考你啊， 数到， 我考你啊， 数到嘅，数到嘅，好危险啊！你知呢啲一数漏咗，呢啲一数漏咗咧就大件事噶啦。 你自己有份剪， 剪完唔记得噶啦，我数咗四个啊，差一个 搞错，你唔系你数啊，你数 好啦，数漏咗嘅真系好尴尬 咧。咁你又唔好， 我 数 到晒啦， 你唔好话要数啦，咁数 到啦。首先会有 Sano 固定天。跟住有 Yuta， 跟住有力真，跟住有 Felix 林志乐，同埋最尾有 Dark 黄明德， 冇错啦， 谂翻啊，要谂翻， 奇怪， 系啊，五位嘅新晋男歌手咧，年轻一辈啦，有各自有自己风格，咁可以今日我哋呢个声音版本听到啦，视像版都系嗰句，听日就可以听到， 冇错，咁啊，大家听到呢个骚动音乐嘅时候，喺收音机旁边都可以一齐去 都得噶，今日啲歌都 今日都几好噶，今日都几有。啲去 啊，有得去下去下，系啊！哇，今日啊，我眼前有一位明星出现咗， 做咩？阿摄啊嘛， 你啊，人称啊，Pharrell Minions 嘅，昨晚应该玩到好嘢啊 ，Pharrell Minions。 我冇去啦， 你冇去咩？ 系啊，矮版冇去，版沒去高版即系原版又去，所以矮版唔去啦。 点解叫佢做 Pharrell Minions 咧？因为我今日戴咗副太阳眼镜翻嚟啦，跟住阿斌就 我谂住攞嚟戴下啦，万事大。 即系加上佢今日黑黑地嘅肤色，戴埋嗰副眼镜咧，同埋一身准备今晚去打 call 嘅装束咧，直头我就好似见到啊 Pharrell Williams 再细 矮版， 唔系再细，好似系另一个意思嗬。Pharrell Williams 嘅 二细。 系啦，就叫 Pharrell Minions 唔得，要去买翻顶佢嗰啲好中意嗰啲 mountain hat 咧，即系嗰顶帽仲高过个头嗰啲帽咧，戴埋咁样就差唔多啦，咁就啱数啦。 因为我谂大家寻日都有，今日都有 keep 住喺社交平台洗版啦，因为有个时装品牌咁，寻日就喺香港做一个 尖沙咀 海旁咁啊，做好劲啊， 都犀利，铺到咧即系平时大家 天啊，又盖咗个地啊咁咯，正所谓。铺天盖地， 唔系我谂住话，即系因为我冇我系喺网上面睇直播嘅，咁啊见到有几样嘢，我都觉得哇，喺个制作都几唔同啦，即系都比较少喺香港会见到，即系例如可能将即系平时我哋行嗰个星光大道嗰个位置，咁佢封咗成条爱嚟行天桥啊嘛，行呢个 catwalk 啦咁跟住然后就。直头好似铺到一个沙滩咁样， 系 咁，我觉得呢个已经哇系匪夷所思。 因为佢今次个 concept 咧，我有， 你又特登去做功课， 咁啱睇到白行，咁 你俾人邀请你去，但你唔去系 嘛？唔系有人邀请我睇嗰篇嘢，唔系咁啱 look 到，即系佢讲一个 concept， 即系佢唔知系下年唔知初春啊，总之系下年嘅一个时装啦。个 concept 就系话哦，一个准备飞去夏威夷度假嘅人， 咁样， 跟住但系中间咧就要嚟香港呢个地方有一个business。开个会咁样，即系佢个我见到个文字系咁讲啦，个 concept。 点解嗰啲 fashion show 硬系要搞到咁点讲咧？咁 咁 QK 咁。嗰个主题咁，但我唔知道即係佢 set 嗰个世界观啦，成日讲。虽然我諗緊边度飞去夏威夷中间会转过嚟香港啦，未諗到啦。咁但係总之个 concept 类似係咁样啦，係啦，即係睇咗啲文字嘅报道咁样讲。咁所以呢就係嗰个一啲可能係工作服等等咁样，但係同时里面有一种夏威夷感，就係头先嗰个设定係咁样。 Okay, okay. 所以你会见到嗰啲衫啊，会见到有啲可能有啲短裤啊，沙滩感啊，或者啲水手服啊，系啊，即水手服啊， 系有水手服噶， 有啲水手嘅一啲 item 喺上面啦，咁当然仲有啲好 detail， 水手服好睇啊， 系啊，仲与机关枪一齐就水手服与机关枪，咁但系真系好 detail 嘅就让专业的来，大家自己去睇翻，咁但系个背景我了解系咁样啦，咁所以就会有行 catwalk 同埋嗰个 有无人机咯。 无人机整咗， 好多无人机啊， 好劲啊，系，同埋嗰个阵容好强嘅，我谂呢个焦点系最大啦，即系究竟有啲咩嘅亚洲啊国际嘅影星啦，加埋本地嘅一啲 artist 去咗咧，咁样，咁呢个就大家都关注嘅，咁基本上所以我嘅社交平台就不断 洗版啦， 见到 我有发哥咯， 系啊，跟住阿 Jace 啊、Tyson Yoshi 啊、林家谦啊，仲唔系谂住数晒嘅，即系 我 谂，你点数得晒啊？ 你系咪 prep 紧做 MC 出场要介绍晒出嚟？ 可能数得晒啊，咁样系啊，即系冇乜可能。 好多唔同嘅一啲歌手啊， 但其实我个焦点就睇紧咧啲片咧，即系除咗边啲嘅明星？ 你系咪焦点睇魏晨曦？ 唔系 ，OK， 咁啱见到啫。 OK， 我焦点系究竟嗰个现场嘅音乐啊， 哦， 同埋因为佢 after party 有个 DJ 打碟，我真系好好奇哦。如果呢一种嘅规模 会打啲咩咧？ 一个国际嘅品牌咧，一个咁盛大嘅 event 嘅时候，即系通常都会好兴一啲嘅叫做 after party 啦，即系咁喺一间酒店度搞啦。究竟会系一个咩类型嘅 DJ 或者边类型嘅 DJ 去做咧？咁啊，见到嗰一位怎睇按小弟才疏學淺唔認識嘅，咁但係我就見唔到啲 tag 佢啦， 做唔到呢啲文化嘅打碟。 咁但係你見到咧，佢係一個男士上咗少少年紀，幾有型嘅，跟住長頭髮咁樣喺度打。 係咪即係好似外國嗰啲咧好有型嘅叔叔咧，白曬頭髮，但係又著西裝，大大隻。 佢就冇著西裝嘅，尋日我印象。 因為佢係夏威夷嘅 vibe 嚟嘅、哦， 但係佢嗰個係咪夏威夷嘅衫，我都唔記得，可能佢係卡哇。唔系夏威夷，系夏威夷。 因为咧，即系你比在我呢啲咧，即系去呢啲，即系我当听个 DJ 打碟啦。咁琴日系夏威夷主题嘛，我一定系着嗰啲 T 恤、 花恤衫、 菠萝 好似平时 菠萝恤衫，系菠萝恤衫，夏威夷菠萝恤衫。 系因为咁啊 ，after party 可能佢会有一种，即系佢即系叫做派对感重啲，佢未必需要跟个主题各样。咁可能其实系喺翻。main 嘅 catwalk 嘅时段揀个音乐就係重要、因为其实 catwalk 佢哋都会有啲即係都有一啲我諗係例如 music producer 或者 music director 呢去揀歌，因为如果你讲近年大家印象最深刻关于一啲时装周嘅音乐呢，就一定係上年喺巴黎嗰度有一个时装周 catwalk 嘅时候，佢本身嘅音乐係一种 cyberpunk 风格嘅中版嘅电子音乐，但佢一个 breakdown 嘅位置嘅时候呢，佢就 sample 咗关淑怡嘅歌喺里面，难得有情人嘅一段。嗰段时候我记得又系大家都好多人去 post 啦，系啦，即系因为哇，香港我哋自己本土嘅一啲歌，广东歌 冲出咗， 系啦，被 sample 咗放咗喺一个时装周上面，系啦。咁而佢嘅处理唔系播翻个原版，而佢 sample 咗个 vocal， 佢只系拣选咗一段仔，喺嗰个 breakdown， 即系你当佢嗰一段系叫做静少少，冇乜一啲重拍嘅时候，佢摆咗喺里边，而佢亦都唔系将个人声推到好大个，即系佢收翻细啲喺个 balance 上面收后啲 距离。咁样嘅听到， 占住喺度，隐约听到咁样，咁所以其实我觉得有发现到嘅朋友都好劲，唔知边个发现到咁样啦。咁即系呢个就系佢喺音乐上面嘅处理。我原来放喺呢一种嘅场合嘅时候，佢点样切入？因为我冇细去研究究竟嗰个主题系啲乜嘢，而引申到用咗呢首歌。咁亦都有机会系可能系嗰个音乐总监佢个 taste， 佢觉得嗰把声或者嗰样嘢好夹，然后放咗里边，有好多嘅原因喺里边嘅。咁呢个冇再深究啦。咁但系。即系点样去设计拣嗰个音乐课嗰个主题？咁即系譬如好似啱啱你讲咁样，我今次香港寻晚嗰个系一个夏威夷嘅主题啦，有啲沙滩感嘅。 嘅時候，會唔會揀選嘅音樂其實都有咧？都關事，因為譬如我睇翻原裝正版 Pharrell Williams 咁樣，我見佢 post 翻可能尋晚一啲嘅， 係咪 For Minions 嗰啲歌 Happy clip 嘅時候咧，佢冇，但係佢嗰個用即係 social media 用嗰個音樂咧，其實係一個係感都幾重嘅歌，係咪呢一隻咧？呢隻都少少嘅。 哦，都系一啲 嗰啲钢片琴嗰啲啦，系啦，或者另外可能有其他啲， 有啲high end fashion 嘅感觉之余，但系又不失嗰种夏威夷嗰种， 即系嗰啲咁样样啦，即系有翻一啲或者可能系一啲拉丁味重少少嘅嗰啲咁样，咁所以就系有呢一啲嘅安排去令到，咁可能唔知现场其实系咪都系咁噶，咁但系就变咗会令到依个 theme 就系喺度啦，即系成个音乐点样 match 翻个 theme 啊？ 咁你系时候而家你要谂定多啲呢啲啦。即係嗰啲好 QK 嗰啲咧，即係你要準備去冰島睇極光，但係滯留咗喺非洲嗰一度嗰啲咯。 即係我全身嘅裝束其實喺冰島。 咁你就要度一個係啦，你去冰島，但係你同時間你著住喺去冰島嘅裝束喺非洲係啦，咁你就要為呢一個嘅 setting 去度一個 我諗唔到 過彈， 我完全諗唔到。我为你而谂啦，不如为你，你嚟紧有冇一啲我哋港台要做嘅 event， 我帮你谂一个音乐啦。 冇系可以谂啊，你为你而谂啊，好难啊呢啲，好呢嗰、那个嗰、那个太唔日常啊，因为即系咁讲就系、是，即系可能对我唔日常啦吓、啊，对一啲可能即系 high end 啲嘅人好日常，即系咁你去啲 business trip 係咁喎 ，high end 我講唔到添。去啲 business trip 好平常啫，你轉個機係嘛？你去夏威夷前咁啊，可能嚟香港開個會， 你冇體驗過，諗唔到， 體驗唔到呢種生活。 緊要，我諗到一首歌啱你嘅身份。 咩啊？ 作為 Pharrell Minions 啊，咁梗係聽呢只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为国家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举行的欢送仪式下午在礼宾府宴会厅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感谢每一位代表团成员出席多个活动与市民互动，以及走访多间大中小学分享在太空生活的点滴，相信市民深深感受到中国人在实现航天梦征程上有坚定奋斗决心，大家为国家航天科技上取得的非凡成就感到自豪。他和市民都熱切期望港產太空人夢想可以實現。李家超形容載人航天工程成員降落到香港這片土地上，播下了三顆重要的種子，分別是增進民族自豪種子、探索科學科技種子以及鼓勵追夢種子，期待各位成員多回來、常回來，分享國家航天事業新成就、新目標。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展今日起至明年2月18号在历史博物馆及科学馆免费开放，展出近30组展品。科学馆馆长殷翠河表示，今次是过去多次航天展中时间最长，全面回顾航天史和科技，部分展品首度展出，又展出部分香港学生写给航天员的信件。他说今次是首度与历史博物馆合作举办展览，达至历史和科学方面互相协同效应，有助扩阔观众层，又相信近日国家航天员访港有助吸引市民关注航天历史和发展议题。殷翠河提到，今次神舟十三号返回舱位处在二楼展厅，重量达到3吨，需要小心考虑负重问题，因此需要由结构工程师审批和计算，亦都要先测试搬运和摆放过程，了解所需要的人力和程序，以达至绝对安全。社署扩展长者暂托服务网络，舒缓照顾者的压力。参与改善买位计划的私营安老院，即日起除提供长者住宿暂托服务之外，亦会在宿位出现空置时，为社区内有需要的长者提供日间暂托服务。照顾者平台成员黄佳音表示，照顾者寻求支援的个案多，因此长者日间暂托服务的需求大，增加服务数量对照顾者会有帮助，但帮助未必好大，因为要等到院舍有宿位空置才能够提供有关服务。他亦都提到要留意做好居家安老，因为不少家庭希望让长者居家安老，应该要投放更多资源，做好相关配套支援及培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及干燥，今晚及听朝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听日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排到去管道入口。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都系排到去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和大佬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都是开始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去司徒拔道方向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深水湾道近南丰道。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车多，龙尾排到门牌110号。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接近太子道东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邻街一段咧，相当繁忙噶，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

清高，知否今天一讲这套世界没羡慕，夸张点做人不俗套，爱是些斑点只别人能望到，坏角色我都会演，动用我的最佳缺点，谁没知道自演博过才演，够紧张动人模样，学习排场伎俩无扮态度，仍未见得都受重伤，笨笨拙拙太长没他样，所以未必 听下 Yan 听周恩廷的 Louder。 有些人喜欢站到最前，成为最响的那个站在镁光灯之下，亦都有些人喜欢潜伏在后面躲起来再看个大局是怎样。 Tonight I'ma stay low, stay low, 鼓膜一介速度、oh, Tonight I'ma stay low, stay low, 圈跳中的虚无、oh, 夜幕下低调踱步，夜市下街独唱 show， 人潮埋藏记号，记号缤纷到目荒芜。谁话不卖力后努力无恙，毒药当做良药，酒杯抵盖过紧张，搞心却作晒装空较量。谈卖声，谈动向，论桌即使几多礼让，犹如透明壮争取获奖。在灯光之间，就像阴影之间。当天一刻浮华幕后渐亮眼，像要满布当世间，是真亦奇幻。 Tonight I'ma stay low, stay low, 鼓膜一介速度、oh, Tonight I'ma stay low, stay low, 圈跳中的虚无、oh, 夜幕下低调踱步，夜市下街独唱 show， 人潮埋藏记号，记号缤纷到目荒芜。真几多讲得作状，发觉当眼角对高帽当派糖，大师在远探导航，桌下却有太多备忘，名人和跑车吸引到目光，凡人望通宵得不到渴望，名牌来包装只求全场扫荡，完全名和声已淡忘，在阴影之间望着灯光之间，心思一刻浮华幻象逐渐散，活在这幻俗世间，是真亦奇幻。

来听 now， 青春难以包揽，我可以打横行，时运气好，自问局枯燥，就想到点满我灵活度，就是运气好。Them good vibes, getting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要拉全都爆浪 ，gotta get them good vibes. Getting lucky, getting lucky now. 青春难以爆浪，我可以打横行。 有 Marco solo 嘅作品啊，叫 Joy Boy。每个人嘅 good vibes 都唔同，有一种嘅 good vibes 咧。就是要自己靓就得噶啦，今日我自靓咁就得，其他人点唔紧要啦。 举手好，功夫识打筋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独有发售。双重的意酬，缤纷地中接受。相会或像巨雨听候，拖拖手坐直到以后。哇哇哇！相伴跟台上饮喜酒。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算资，新开张一家公司，去问好多次，斟咗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铺街品多仗义，上爆台双生子，三鬼家集体，海数正睇睇。 说话用眼睛看吧，用耳朵去听我们说话，自细便有型，望嘅望都定，让女生去尖叫系我熟悉，当初不懂得我今迷人，一早起身成个男神咁样就出不街， 究竟用嘴巴说话 定系用喉咙说话呢？ 究竟用声带说话定系用方言说话？ 发现我太过有型，沙拉沙拉 hand， we are following following。我多我多 care， 发现我太过有型，沙拉沙拉 hand， we are following following following following。周围都系欢呼声 ，following fans 当到数唔清 ，thank you you， 仲要 thank you them，I can show you I like that。 天生呼吸都有。 出亲街都有人搵我攞签名。 细细个去过红馆，大个就要上红馆。 Yeah， 答应你我上红馆，带错你去殡仪馆。 恶多恶多嘢，发现我太过有型。沙拉沙拉嘿 ，We are falling falling。恶多恶多嘢，发现我太过有型。沙拉沙拉嘿 ，We are falling falling。 我已变成主角。 副歌就每日单，唔该，谦公为我哋唱歌评分。 蔡健雅话我哋超级疯，拎支铅笔打个彩，打到佢哼哼啊！ 吊销鹅湖，我转到去深井。黄大仙话我哋会出名， 胶袋冇得掂，我冇得顶。 哎，个嘴边声唔记得听。 终于我都有人报道，手势开始有人做。 终于我都有啲嘢捞，多谢客户嘅广告。 终于我都可以出道，身高要有人知道。 终于我都开到个 show， 企上台俾你见到。Yeah， 恶多恶多嘅，发现我太过有型。沙拉沙拉嘿 ，We are finally finally。恶多恶多嘅，发现我太过有型。沙拉沙拉嘿 ，We are finally finally。 一连听咗两首作品，都系好呢啲 UK garage feel。头先嘅 Twins 啊，双喜楼啦，同埋啱啱呢首 Finally 嘅终于出歌。 等到九四五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我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声，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笠上。 暗恋交幻象， 情深哒哒哒哒哒哒之浪漫，历史穿上山街。FM 94.8，奔波搞笑点啊，轻松温柔两钟吧，骚动感冒。 FM 94.8，奔波搞笑点啊，轻松温柔两钟吧。 龙虎榜盘周精选， 有种恶叫做你逼我的。 其实谁喜欢都坏人，拿起刀手在震，然而爱太深或会令人模糊情与恨，明白人应该体谅人，才越过越冷恨，请你别害我。 新歌咧就系讲述喺一段关系当中，如果被伤害、被欺骗过后，有时系会将内心嘅恶都引发出嚟，想报复，想令对方难受。作曲由 DJ 嘅 Howin， 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明，监制 Howin 关礼心。 明白人应该体谅人，良知即使未问。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CY 陈中泽《必要之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大家来到骚动音乐，我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骚动音乐的主持，我是波盛，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的斌晨，大家好。 我覺得做呢個 show 咧係好開心嘅。第一啦，可以即係睇到好多歌手朋友喺現場嗰度演繹佢哋作品啦，跟住佢哋嘅 fans 會嚟到啦。 同埋咧有一樣嘢好開心啊，因為 佢哋會成為你嘅 fans。 係啊， 你哋今日之後會唔會想成為我哋嘅 fans 啊？係。我哋騷動音樂嘅 fans， 我哋幫自己改咗名噶啦， 諗好咗噶啦， 叫騷粉啊。因為騷動嘅 fans 啊， 騷動音樂嘅 fans 就係。 如果想加入騷粉嘅話，就嗌嚟聽下啦。 哇！多謝大家。咁啊，今晚咧我哋 keep 住呢一份嘅熱情咯，因為咧我哋即將會有好多嘅表演單位咧，亦都係出現。 第一位出場嘅有力津。 Hello， 力津。 係、yeah.。跟住第二位出場嘅有 Sano 顧定軒 ，Hello Sano。 第三位啊，黃明德。跟住下一位有 Yuta，Hello Yuta，Hello Yuta， 好 Yuta 過嚟我呢邊啊。 以及仲有一位出場嘅有 Felix 林志咯。 今晚咧先預告一下，因為咧我哋嘅五位朋友仔咧，除咗會帶嚟佢哋嘅作品俾大家之外咧，我哋仲會有一啲福利遊戲咧，係專屬咁多位嚟到現場嘅粉絲一齊去享受嘅。但係呢個時候咧，先請咁多位朋友可以休息一下先，咁我哋咧就先留 Sano 喺台上邊同我哋傾下偈先。Hello， Hi. 你好啊 ，Sano。 Hello， 嗱 ，Sano 就知道你之前就举行咗自己嘅个人专场音乐会啦， 冇错， 都有你嘅作品咧，嗰个题材咧都会感觉到好似同校园啊、开学呢啲好有关 系。 系啊，其实我想知呢一个嘅题材对你嚟讲系咪有啲特别嘅意思等等，令到你会啊，不如 show 啊或者歌都会行呢个方向。 就系、是、有啲距离啦，已经，所以咧我想翻翻学，我想做翻个少男。 我想知读书嘅你，你会点样形容嗰阵时嘅你咧？ 好懵懂咯，但系又好任性噶，因为嗰阵时读紧书嘅时候都系无忧无虑噶啦。大家都讲入咗嚟社会，出咗嚟社会做嘢就唔同。我谂嗰种青春就系嚟自于嗰种嘅任性咯。 咁啊，但系今日咧，我哋嚟到咧 ，Sano 除咗为我哋表演之外咧，有好多支持你嘅朋友仔喺度嘅。咁所以咧，系啦 ，Hello 先，四个 Hello 先，系啦。咁啊，所以咧，同时间亦都要邀请出啦，我哋嘅福利先生哈利， 有请哈利，有请哈利， 系啦。因为咧，今晚好多台下观众嘅命运咧，都可以话系掌握喺哈利手上嘅呢一块福利板上面噶啦。呢一塊福利板上面咧，我哋會有唔同嘅一啲數目字、一啲號碼嘅。咁、而 Sano 一陣間就幫我哋抽出一個號碼啦。而好多嘅入場朋友咧，應該都係喺手頭上被分配咗一個專屬你哋嘅號碼。如果你嘅號碼同一陣 Sano 抽出嘅號碼係一樣嘅話咧，就證明你成為今晚嘅幸運兒，可以上嚟同 Sano 近距離接觸嘅嘞噃。OK， 咁啊呢個時候不如 Sano 幫我哋揀一個 number 啦。 感受一下先， 边一格有 feel 咧？ 诶、欸，呢度有个有紧呼叫紧我， 呢、這个好可以搣开佢，睇下几多个 number 啦，系 十二号，有冇 A 十二号嘅朋友仔？ 好似我以前嘅学号嚟嘅，真系， 哇！ 上嚟得噶啦， 系啊，冇、人同你争啦， 大家俾啲掌声， 可以上嚟。你好，呢位嘅朋友仔点样称呼你先 ？Carrie 你好，喜歡了 Sano 多久了？ 差不多三年。 哇，差不多三年了，即是應該 Sano 很早期的作品你全部都聽過了，很熟的了吧？ 都是的。 是的，但是想問一下你，即是 Sano 有沒有一些怎樣的個人特質令到你足足喜歡了三年先？ 我覺得跟他，即開頭是被他的笑容吸引到的，然後之後跟他即係追隨咗佢咁耐，覺得佢份人好真誠咯。即係 even 係 fans 同偶像，你都會覺得好似同朋友咁樣相處。 係的，而且確 Sano 嘅笑容係好吸引嘅，感動。笑笑一個嚟睇下先 ，Sano 笑下笑嚟睇下先。咁啊，因為亦都要介紹一下，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哋今晚嘅福利環節。因為我哋今晚嘅福利環節咧係 準備咗三項選擇俾大家，咁啊，但係大家唔可以貪心，唔可以三樣做曬啦， 揀一樣 嘅 啫。 三樣入邊嘅福利選項，我哋可以揀一樣嘅。首先第一樣就係可以有呢個擺 pose 教學啊，咁啊 ，Sano 咧就可以教你嘅粉絲去擺一啲你最覺得自己最好睇啊、最擅長嘅一啲 pose 咧，一齊去望住個鏡頭啦。咁第二咧就係、是、一個温馨提示。即係我哋好多時候都需要一啲温馨提示，你起身翻工啦，食飽啲翻學啊，早啲瞓，唔好咁辛苦啊，咁樣咁啊，所以咧呢位嘅粉絲可以攞佢嘅手機出嚟俾 Sano 去錄低佢嘅專屬鈴聲， 係 啦， 所以都會考起 Sano 嘅，即係都會諗一諗，如果揀中呢個嘅時候錄啲咩好 咧？係啦，咁啊fans 都可以俾啲方向咁啦。咁而第三個嘅專屬福利咧，我哋就有上升特座。上升特座咧就係我哋會為我哋嘅粉絲朋友專設一個嘅 VIP 座位喺台側咧，一陣間。Sano 表演的時候，你將會成為今晚最幸福的人。 是不是三樣都很難揀呢？ 近距離望住他演出的了。 我都想坐在後面看。 好啊，你叫他唱。 你負責表演的 Sano, 是啊是啊。你可以陪住他隔離這樣唱給他聽都可以。OK。但是這個時候呢，看看你想好想揀哪一個的福利沒有。 第三個 上升特座就是我哋為你設立咗呢個專屬嘅座位， 係啊，呢張呢個特座， 好靚噶， 特別為你而設， 著燈噶， 有幾個心喺度啊，心心相印啊， 冇錯， 幾紅啊，心心， 你講完我心仔都卜卜跳啊，波成，係， 清楚， 清楚，清楚。 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嘅時間就將個台交俾 Sano 啦 ，Thank you， 俾你掌聲 ，Sano， 要行動啦，行動代號0901。输那些变卦，我乐意对话。老实放了戒，眼神水中分，步步紧，步步粉。我论下晦气，退散两阵就气调两袖，态度照旧，我自带着气氛，杀球锻炼信心，一球一球命中。紧张前来到吗？紧挑前来两打。地球散到有万两块，湿透了来到分餐，不顾风向急，我想问真心。I'm just fine， 打好泛蓝领带，高跟凉太乖，松紧自成气派，人人就变根，怎能去猜？变成大字最佳，到了这么宽松之后，要学会振作控制节奏，小心心，轻易就。温柔我要闭气，把鬼气泄漏就气调两袖，态度照旧，我自带着狂音，拼命也是贵军，我出场三年有。真将前来到吗？真挑战难难打，地球杀队友万两怕，湿透了来到发午餐，不顾风寒，只记得我最甘。I'm just fine。打好泛蓝靓仔，高听凉唔太贵，松紧自成气派，人人在变更，怎能去猜？浮沉让我进阶，若个性机械，今宵面容诈怪，捉起自然气派，开心话邪也不怪。 好啦，跟住落嚟要 出場的呢位歌手朋友咧，我會形容佢嘅形容詞係復古嘅。 嗯，我會形容佢嘅形容詞係咧都文武相全嘅喎。係啊， 大家都知道係邊一個啦。有請力俊。 Hello， 力俊。你好啊，力俊。咁啊，今日咧非常之開心見到你啦，但亦都同時間知道近日開始越嚟越忙啦，今年嘅工作忙咗好多啦，亦都開始做翻個學生啦，生活上多好多身份上嘅轉變啦。今年而家去到呢個時候，個感覺如何啊？ 今年覺得一日原來唔止24小時嘅。原來一日係有差不多30個小時嘅，但係原來咁充實的生活咧，係令到你原來覺得人生係可以做好多嘢嚇，即係唔需要擔心我哋人生夠唔夠時間去做你想做嘅嘢，因為只要你肯去犧牲你自己休息嘅時間，其實你可以做更加多、更加多，去令到你自己人生更加有意義同埋更加充實。 係，我覺得力俊講呢句説話咧，好有說服力嘅，因為佢每朝六點起身就做 gym 噶啦。 係啊， 我係冇呢一個咁大嘅決心。你下次可以 morning call 我啊，打俾我約我去。 咁你個福利就係我嘅 morning call 啦。係 啦，正開心，我專屬嘅呢、這個 OK。 咁但係要去做創作嘅話，頭先我好多唔同身份都花咗唔同嘅時間啦。佢創作嘅話，你通常咩時間點？即係會唔會話日頭定夜晚寫歌啊？創作啊，係啱 feel 啲嘅。 創作係我覺得係24小時啊，唔係24小時，我30小時。 30啊，你 創作係30小時，即係我覺得冇話我一個固定嘅時間點，幾時話我而家呢個鐘數咧，我就要寫歌啦，或者去諗下個編曲啦咁樣。但係反而係喺你生活入邊，你記錄低唔同嘅點滴咯。咁然後喺你呢啲嘅點滴入邊啊，逐點逐點揾翻出嚟。咁喺你自己真係要去做創作嘅時候，就會將呢一啲嘅靈感再將佢組織起嚟啦。咁所以冇話一個固定嘅時間，因為我嘅作息都好唔定時嘅。 音樂風格上面都會大家會形容力將嘅歌有一種復古嘅感覺，但係復古其實都有一個遞進，好多唔同層次。最早期可能80年代啲，慢慢推到90，跟住落嚟係咪會順住呢個時間線繼續向前推，定係會點咧？ 梗係想向前推啦。咁啊，at呢一個 moment 咧，咁我就梗係好想將80年代。即係過去兩年做嘅嘢啦，咁就用一個最80年代嘅方式去呈現出嚟，就係用一個 cassette 啦，同埋一個黑膠去將一啲過去咁耐以嚟自己嘅歌曲，再同一啲真係喺日本一直以嚟都仲係做緊 city pop 嘅一啲 DJ 朋友去做一啲嘅 remix version， 咁然後將佢整合好，然後將呢個80年代嘅一個 chapter 咧就暫過一段路，然後咧就推進到可能係有時90啊，又或者可能近呢一兩年都好興嘅一啲2000年代嘅歌曲嘅 style 咯。 嗯，即係講。Y2K 嗰啲咁樣， 多啲元素放落去啦。 係，所以大家粉絲們啊，其他樂迷們就記得期待同埋密切留意住啦。 係，咁啊 落嚟 呢 一個部分咧，都緊要啦， 都要有請我哋嘅福利先生哈利出嚟咧，去抽出我哋今晚嘅幸運兒啦噃。 亦都交俾力俊你去揀選啦，睇下邊一格啦， 呢一格啦， 好可以搣開佢，咁幾好咧？是八号， 八号，八号有冇 B 八嘅朋友 ？B B 八号 ，Hello， 恭喜你，支持下， 支持，支持， 你好啊，点样称呼你咧？ Christy，Christy 又讲下，即系 follow 咗力俊一段几长嘅时间，同埋有啲咩令到你成为 fans 咧？ 我谂系一年左右，是因為他那陣有個音樂節唱歌，咁樣偶然見到他唱，就突然間中意咗咁樣。 好多嘢都好偶然發生嘅，係啊，呢個係緣分啦。 有冇話力俊有邊一個嘅部分特別吸引你？即係邊個部分嘅特質？ 即係邊個部分嘅才華方面？ 係唔好誤會，係。 我覺得係把聲好温柔。 多謝，咁我估到你揀咩福利嘅咯，應該。 跟住落嚟，我哋會有福利嘅選擇啦。咁我都重複一次，有邊三樣嘅？ 係啦，咁首先有一個就係擺 pose 教學啦。 係啦，咁力俊就會諗一個動作，可以教埋 Chris 一齊去做啦。呢個第一個福利嘅。 係，另外第二個嘅福利選項係温馨提示。 係啦，你話中意佢把聲覺得好温柔體貼嘅話，可能有機會揀呢個啦。 係，而最後一個嘅選項就係上升特座啦。 係，台上邊就會設一個 VVIP 位置，可以坐喺度近距離欣賞一間力俊嘅演出嘅。咁你會揀邊一個呢？ 都係揀翻第三個， 都係，最後都係揀翻呢個上升， 大家都中意喎。係咪之前可能睇力俊嘅演出未必好似今日咁可以咁近距離，所以想要呢一個福利？ 都係 好啊，咁我哋呢一个嘅福利嘅位置已经准备好啦，你可以就坐，谢谢你，大家俾啲掌声 ，Chrissy。 坐喺呢个位置上个感觉系真系特别幸福嘅，我觉得，即系可以好好咁样纪念低呢个 有 意义嘅回忆。 嗱，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将个台就交俾力尊咯。 好，记住净系影相，唔好拍片，大家记得。我哋嘅規矩好嗎？大家一定好乖㗎喇。如果唔係佛流堂呀、啊、你坐穩㗎喎。我哋嘅歌曲都好換你性重嘅。咁所以如果一間我過嚟同你有啲互動嘅話，你都可以俾返啲可能呀好嗎？咁你都可以俾返啲反應我好嗎？OK， 我哋多謝 Christy。 咁啊，呢首歌曲呢係對我自己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一首歌曲，咁亦都係我自己最喜歡咁耐以嚟所創作過嘅歌曲，係一首屬於我啦同埋今日到場嚟支持嘅 fans 嘅呢啲歌曲嚟嘅，咁就送俾大家專一擔當。 紹下一位出場的歌手朋友，今天都是全男班，每一位的男歌手都有他自己獨特的風格，而跟住落嚟呢一位咧，都據說佢係好主動，之前亦都會可能主動 send 一啲自己唱嘅 demo 去得到歌手呢個身份嘅機會嘅。希望大家俾啲掌聲，有請 Yuta。Hello Yuta， 知道咧，你之前咧都係一個即係幾神秘嘅歌手，好多嘅朋友仔都會形容你幾神秘嘅歌手。咁啊，但係最近啦，多咗同大家見面啦，亦都見到今日有一啲嘅支持者嚟到去支持你啦。不如講下呢一刻你嘅感受係點先？ 其實我係非常之緊張，因為我做咗一年嘅呢個錄音室歌手，咁今次我第一次面對一個有觀眾嘅現場嘅 live， 所以係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咁啊，所以今日咧又亦都有一啲嘅嚟到支持你嘅朋友仔咧，亦都要請出我哋嘅福利先生哈利啦。 好，呢、這個 number 就係一號， 一號，一號 C 一號嘅朋友仔。 俾啲掌聲，呢位朋友。點樣稱呼你呢？ Kelvin 啊 ，Kelvin 又講下即係幾時開始有 follow 啊 ，Yuta 啊咁樣。 自從佢第一首歌推你的愛嗰陣時候開始追佢首歌，因為佢唱歌把聲係真係好聽，希望你 keep 得好把聲啦，繼續唱多啲好聽嘅歌俾大家。 Thank you。 好，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係有三個福利帶翻俾阿 Kelvin 嘅。 三個選項 ，Kelvin 你會揀邊個呢？ 揀第二啊， 第二，今晚終於出現有揀温馨提示的一個朋友仔。 Kelvin， 你會希望 Yuta 嘅即係温馨提示嘅內容係關於啲乜嘢嘅咧？希望係 記得起身，朝早記得起身咁咯。 朝早記得起身 。 嗱、哦，證明有時你會唔記得起身。 呢樣係好緊要 的。都緊要嘅。但係頭先 Kelvin 都話佢叫阿 Yuta 要養聲，你希望 Yuta 係咪用一個温柔啲嘅聲去錄會好啲啊？ 定係要醒神啲咧？ 因為佢把聲有時聽落有啲似Juno 啊，即係麥浚龍啦，所以希望可以用麥浚龍把聲錄。 會唔會太難喎？ 好高難度。 係 Yuta 有冇意義啊？ 聲音就係 Yuta 嘅聲音喎，應該係嘛？ 因為始終起身，我覺得係需要刺激啲。 哦，好啊，你想刺激可以，我都想聽下你。好啊。 Wake up。 醒啦，係嘛？都應該會 醒啦，你咁都唔醒嘅，就唔好醒啊！你如果咁都唔醒， 醒硬噶啦，都應該嚇。 一定準時起身翻工。 我第一俾掌聲 ，Kelvin， 感謝你喺度陪我休息一陣，唔該。 同時間咧，亦都將舞台交俾 Yuta， 俾掌聲。 喺呢個 moment 咧，相信大家都好疑惑我到底係邊個，不過唔緊要。唱完呢首歌，大家有興趣可以翻去再 search 聽下。呢首歌係我嘅今年第一首派台歌啦，叫做《情報》。 開始聽見有人圍在隔離，傳他有多卑鄙。仿佛裝到聽起半路涉麻，神態歸避，猶如密碼，繼續說繼續笑，令我很好奇。他背住世界，跟某一個在一起。如果你問我，可會你下去，可會不放過自己？聽幾多次下仍全民嚇餐死。不守時便鬧大，不追究，能夢遊到下世紀。我知得這點愛，別待我處理。情報在發酵，並沒特別很想得知關於他的醜惡。連翻間碟戰，去到最尾只想親戚喜歡他的感覺。人从未知道，我恨透正在重伤他的那方。霎眼就算未舍得分手，不需要存在都奉献过。留信息逐字逐段将他诋毁，通通都不准确。如果有骂战，爱到断了，只想跟他好好抛开束缚。 最后那一丁点美好，挤走心里这温馨的错过。早几天听说在皇后码头，男子与她拖手。今朝早补给我折了的图，情字通透。然后再以我问我有没有核爆的理由。这背叛战争，不见得和平会更好受。假使顾念我，不要说下去，不要一再践踏我的伤口。情报在发酵，并没特别很像一次关于他的丑恶。不需间谍战，去到最尾只想亲戚喜欢他的感觉。旁人从未知道，我恨透正在重伤他的那颗。心一就算未舍得分手，不需要存在都奉献过。留信息逐字重断，再打等位通通都不准确。怎么有骂战爱到断气，只想跟他好好煎熬出发。能完全不关闭，怕抹杀最后那一丁点美好，洗走心里这温馨的错觉。情报别发酵，但愿活在假的一生之中不知不觉。如果有上帝，我会劝你好心早点将他拖回天国。 到台下休息一下先。 跟住落嚟呢位出场嘅朋友咧，比赛出身嘅，2023年出道， 靓声见称嘅 Felix 林志乐。 我系 Felix， hello。 Hi Felix， 你好。 Hello， 你好。一直咧，即系大家都见证住 Felix 嘅成长啦。不如都同大家分享一下点样去 prepare 成为一个。真係一個歌手的身份咯喎。 我諗係即係第一，只係要自己的狀態 ready。最緊要，但我覺得最緊要係個心態，因為你會面對係即係人哋已經唔當你係一個學員啊嘛，已經當你一個歌手，所以你可能出去出 show 啊，或者所有嘢你要好似好成熟咁樣，即係突然間進化到一個咁嘅地步咯。咁我覺得係一路譬如有出席唔同嘅 show， 咁就提升自己嗰、那個。能量值啊，同埋經驗值咁樣咯。 大家有冇感受到 Felix 嘅成長啊？有嘅話，俾啲聲嚟聽下，好唔好啊？ 多謝多謝。 大家爭取嚟到今晚去支持 Felix 咧，你哋都有機會成為幸運兒。咁啊，呢個時候有請我哋福利先生哈利。 Hello， 係。交俾 Felix 去揀啊，搣邊一格咧？ 哇！神之手啊！我呢個，唉，依格啦， 呢個二號， 二號 D 二號 D 二號， 恭喜曬你啊！呢個得獎者 可以上台， 恭喜你。 你好，請問你點稱呼呢？ 我係海琪。 海琪， 海琪，你喜歡咗 Felix 幾耐？ 兩日。 冇啊。 冇啊。 一個月多啲。 唔係兩日啫，得一日嘅啫。 一個月多啲，係新進 fans 一個月多啲係嘛 ？OK OK OK。 有冇話 Felix 有啲咩特質令你咁中意佢呢？ 中意聽佢首歌啦，佢首歌係黃記新組， 好好啊，幫我聽埋歌，多謝。 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有三個嘅福利選項俾你去選擇啊嚇。海琪，你會想揀邊一個嘅福利呢？ 你愁住嗰邊喎，你想坐嗰邊啊？ 會。 三號就係坐嗰邊。 三號啊。 三號。 好，咁啊，上升特座，咁啊，不如呢個時候亦都有請海琪去到你嘅專屬座位啦，上升特座呢一度啦。俾啲嘢支持啊 ，Felix 為我哋帶嚟佢嘅作品。 交俾 Felix，thank you。 咁我第一首要帶嚟嘅作品咧，就係今年嘅第一首派台作品，就叫做《忘記趁早》。坐喺度先。 知道好会快乐。曾话过不会不记得，温暖的说法已用在肩膊。地下铁穿过最新跨过，比起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追过几次星，印象会去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前往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擅长一心创伤，两人忘记最深刺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旧背包以及装满是你的新寄托。抛开抛不开，谁又可抗拒避免？尤其人类懂得适应，早已被年月分裂。愈合愈久，好好的伤口别挖开，引诱回忆，眼泪再落言，渐默最坏片段再上演。忘记趁早，纵回头又怎可以再行前？没有什么放不低，对不起，说过可以食未算欺骗。谁人又会有责任过谦？风花雨雪月替你替换记忆晶片，不固执不发问，不追究惨痛事情，你也装作不看见，笑着忘记最好。凡求全物总需要变就变，倔强地太过认真不可救，亦不懂转弯咬着别人，令我变得讨厌。遗忘是智慧应对变迁，只需要记住我要拼命过好今天。幸福需要新鲜，你已经找到一个广阔未来新世界，怕被记忆污染。谈论到恋爱的结束，可客观到仿似谈论数学。谈论到很记得那天，首尔之旅讲到韩剧主角。平淡与一种社交礼貌回应，仿佛昨天恩爱怨恨从没发生，跟你分割。然后你放开束缚，但我都已经只配做你心中配角。开心不开心，其实取决我视线。尤其人类懂得适应，早已被年月分裂。活在每天，可歌可泣的别记起，美满人生放低每滴甜，到后镜上那样看远一点。忘记趁早，纵回头又怎可以再行前？没有什么放不低，对不起，说过可以食言，未算欺骗。谁人又会有责任过谦？风花雨雪月替你替换记忆晶片，不固执不发问，不追究惨痛事情，你也装作不看见，笑着忘记最好。凡求全物总需要变就变，倔强地太过认真不可救，若不懂转弯咬着别人，令我变得讨厌。遗忘是智慧应对变迁，只需要记住我要拼命过好今天。幸福需要新鲜，你已经找到一个广阔未来新世界，怕被记忆污染。忘掉你披过的雪褛，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真挚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危害太深，不要挑战。承受过记忆欺压，便记得记忆衰退是个优点。 跟住落嚟，下一位出场嘅咧，都系。比赛出身嘅系啦，而且佢推出嘅作品都好关佢自己嘅身份事嘅。呢一位就系阿德王明德。 Hello， 阿德，俾掌声。 欢迎阿德。 Hello， 大家好。 阿德，好记得咧，你啱啱出道嘅时候咧，留班同学呢首嘅作品咧有一句歌词就系、是：期待我今天过十年会变成励志片。嗱、时间咧过咗年几嘞噃，你呢套嘅励志片，你觉得拍成点先？ 找到隊靚嘅 crew 咯，咁當然係我公司啦。咁啊，亦都諗好咗個 storyboard 啦，即係前面嘅劇情寫好咗啦，就係我順利入到大學咁樣。 俾掌聲啊！得係非常之努力喺學業同埋音樂上面都好努力啊！呢個時候有請我哋嘅福利先生，哈利 Mr. 福利 ，Hello， 辛苦你啦！ 我成日都話哈利，如果除咗眼鏡同你係有少少似，不過當然係阿達靈仔。 咁唔好除啦，如果我失業。係 啦，咁又唔會，你唱歌好好多。咁啊，呢個時候不如阿達幫我哋揭一個幸運嘅號碼出嚟，睇下你嘅幸運兒會係邊一個咯噃 ？OK， 三號喎，咦係咪同頭先有人？ 二三號嘅朋友仔， 佢著呢件係我 fans 級嘅衫嚟嘅。 我著咗 fans 級嘅衫啦，帶下 fans 咁啊，不如介紹下自己同埋。系 follow 咗阿德几耐啦？ 我叫 K， 我下个月就啱啱追咗佢一年。 哦，一周年都未点庆祝啊？系咪要问？有啲咩令到你咁喜欢阿德？佢无论系音乐，佢嘅人等等， 就系因为佢嘅音乐好听，同埋佢个人都好好。 好啦，咁啊，有三个嘅福利选择系俾你选择嘅，你会想拣边一个呢？ 梗系拣第二个咯。 温馨提示，揀温馨提示，咁、你準備一下你嘅錄音功能先。你有冇話即係想向邊一個方向嘅一啲提示係落手咁樣咧？希望阿德 落手。 諗咗一句，今日真係好開心，我諗聽日定會更加開心嘅啫，係咪？ 哈姆太郎，我要講埋哈姆太郎， 即係係咪啊？哈姆太郎咁樣係嘛？ 今日真係好開心啊！我諗聽日應該會更加開心嘅啫，哈姆太郎。我差啲講哈姆雷特喎， 我都感覺到阿德有一種好 Q 嘅倉鼠嘅感覺。咁啊，呢個時候咧，多謝曬呢位朋友嘅參與啦，係啦，可以 喺度睇， 休息一陣先，係啦。咁啊，呢個時候咧，亦都將我哋嘅舞台咧，要交俾阿德黃明德，俾一啲掌聲阿德。 多謝曬各位。咁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我最近派台嘅作品啊，咁啊叫做《會議終結者》，多謝大家。 太过习惯听校训，记住家长的指引，怕进入社会有更多虚假多装相辅相衬，性格内向正迈向世俗标准的俗人，见客户贵宾更多都冇识装客套的口吻，自我不发擘大眼嚟做戏，自我面到闭着眼型最好，谁爱套那乐器，很快一送再开每房做戏，这一刻想到疯癫吧，考试卷功课保准我先礼吧，成长的规矩都不再牵挂，心的拘谨请释放好吗，这一刻想到天真吧，讨厌的纠结的准我放低吧，办公室风景都不再可怕，心的烟花早于一秒经已萌芽，社会有更多虚假包装掩盖真我，性格内向正迈向世俗好比新一课，事事在建功唱首歌，可否体验更多的我，自我不发擘大眼嚟做戏，自我悟到闭上眼睛最好戏，谁爱到那乐器，太一送再开每放调皮，这一刻准我疯癫吧，成长的规矩都不再牵挂，心的拘谨请释放好吗，这一刻准你天真吧，讨厌的纠结的准我放低吧，办公室风景都不再可怕，心的烟花早于一秒天天想食心地悶到死，個會只開咗幾星期，望見壁薄百幾百張 PPT 打出嚟，我真真地會議終結者，請各位飛翻青春期，今天想起也興奮，拉開燈點樂舞要變散， 这一刻请你疯癫吧，毕业本支票保证是伟吧， 在你规矩都不再 依赖，心思火子似释放火花，这一刻请你天真吧，亲爱的可爱的请你点歌吧，在这开会房子上真的不要浮华。 Thank you。 剛才我覺得 Felix 有一句講得很好的，就是好的作品是沒有分年代，所以我覺得今天很開心 Show 動音樂可以邀請到一位非常好的前輩跟我們分享他的作品。 接下來大家用熱烈的掌聲歡迎李友輝 Pat 哥。你好。 Hello Pat 哥。 Pat 哥你好。 Hello 大家好。 你好。 靚仔 MC 喺即係音樂上面好多即係新晉嘅歌手朋友可以叫夢想成真做到呢個歌手啦。喺你身上面都一樣知道，即係你嘅個人專輯《二十才前》就係同中學同學殷葵一個以前嘅夢想。其實呢個夢想起源嗰陣時係點樣去成真到咧？ 咁啊，當其時咧，咁啊讀緊中四、中五嘅時候啦，咁啊同殷葵咧係同班同學啦。咁啊當其時咧，其實咧我都未加入太極樂隊嘅，但係咧已經咧我同佢咧好中意創作音樂啊、唱歌啊，咁啊所以咧其實都立志咗咧要做一位唱作歌手噶啦，咁啊不過咧，又過咗一陣子之後咧，又好榮幸咧，又好幸運咁樣咧，可以加入到太極樂隊做即係夾 band 喎。咁但係呢隊 band 咧，一夾就夾咗幾十年添，仲夾到而家。咁所以咧係啦，咁啊好彩啱啱上一排咧比較上得閒啲啦，咁就可以圓翻呢個夢，完成翻呢個夢想啦，可以實踐翻呢一個音樂嘅專輯。 咁啊，難得 Pat 哥今日上到嚟，梗係有你嘅作品去帶俾大家。呢、這個時候，大家俾掌聲 Pat 哥帶嚟佢嘅作品，舞台交俾 Pat 哥。 Thank you， 多謝曬，多謝曬。係啦，咁啊講翻呢張二十才前嘅專輯啦，咁啊其實係想用我同殷葵嘅作品咧嘅歌曲啦，同埋音樂咧，係帶大家去翻去一個時光隧道，去翻我同佢嘅中學時代一啲課室以內或者課室以外嘅見到嘅人或者事物嘅，咁啊希望可以俾到大家一個好開心嘅回憶啦。咁啊呢張專輯咧就係由一份懷念母親嘅感覺開始嘅，就係以下呢隻歌。叫做回到未來，希望大家喜歡。 受報的我當天很有事，日夜照顧那管破險，牵挂的我给你不算少，活跃性格哪会开显？小时候，心月给我花过几秒，不情后，自你告别了，似梦绕。回到那一天开始，从头共你再开始，而风不息了，再会了，但我知。回到那一天开始，仍旧是个好开始，能开始跟你带着我，话我知。只不管多远，孩子即管走远，倦了就归家探望我。回到那一天开始，开始不想有终结，而风不息了，再会了，但我知。回到那一天开始，又让我创历史，能开始跟你带着我，话我知。孩子不管多远，孩子即管走远。倦了就归家探望我。 Thank you， 多謝。 唔該曬 Pat 哥，亦都有請 Pat 哥留步啊！ 除咗 Pat 哥之後咧，再一次希望大家用熱烈嘅掌聲歡迎今晚為我哋演出過嘅咁多位歌手朋友，包括有力尊、Sano、阿德、Felix 同埋 Yuta 嘅，再次邀請五位，感謝。 Hello， 好啦，難得咧今晚非常之多嘅歌手朋友亦都喺度啦，不如有冇一啲嘅説話都可以鼓勵一下我哋呢一班新生代嘅男歌手咁咧？ 咁首先咧就當然要歡迎大家加入我哋呢個音樂嘅大家庭啦，係啦，咁啊仲要好開心你哋揀音樂呢一條路啦，咁啊希望音樂咧可以帶俾你哋光芒，最緊要咧珍惜每一次演出嘅機會，同埋珍惜你哋嘅 fans。 咁啊，深信咧，往後咧一定會有更加多嘅機會可以見面一齊玩啦。今日咧，我哋 show 動音樂咧，時間差唔多嚟到尾聲，拜拜。Shit.